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By reading books, we can enlarge our vocabulary,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get a lot of information.And in the long run, will become very knowledgeable. But of course, it depends. You have to choose the books you're supposed to read. Some books are pretty bad. Actually, they contain a lot of porn. 也就是包括的 porn stuff, we say, 就是呢黄色的这些东西，色情的东西。那就是 pornography 的缩写，我不愿意拼它了啊，那样就是不好的，这些书的就没用了，要对我们增长见识的这样的书才比较好。好，我们先为大家把这篇文章先念一下。 Books are to mankind what memory is to the individual. They contain the history of our race, the discoveries we have made, and the accumulated knowledgeAn experience of many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hey picture for us the wonder and beauty of nature and explain to us its many changes. Books teach us how to face and overcome difficult challenges and comfort us when we are grieving. Books can change hours of boredom into moments of joy.They fill our minds with ideas and even a few happy thoughts. Like a good memory, a good book is a priceless trea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bored by a book that educated people regard as important,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The difficulty is probably not in the book, but in you.Often a book which now seems boring or difficult will be easy to grasp and fascinating to read when you are more intellectually mature.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的这篇文章。那一开头他用了一个句型，叫 Books are to mankind what memory is to individual. 对呢，我们初学英文啊，这个我们来讲，那么这个句构呢，真让你糊涂。其实这个 what 在里边根本就是连词，它等于 as， 翻译就翻成就如啊。书 books are to， 就是它用的 a is to b， as c is to d， 它的意思就那么简单。书之于人类，就如记忆之于个人一样。它的用法在做比较 A is to B What C is to D 就这样的用法还没什么了不起一下就懂了书之于人类 Mankind 使用 mankind 是前面不能加定冠词 the mankind 那么其实你可以把 mankind 改成 man M-A-N 是前面不能加 a man 是某个男人但是 man 的话说只有一个 man 的时候前面没有 a 的时候就是人类要不然你用一个复数名词叫 human beings human beings 是 H-U-M-A-N human 再加个 beings B-E-I-N-G 加个 S 始终要加 S beings 就是生物人类的生物就是人类嘛好我们就这样讲所以人类有三个写法一个叫做 mankind 第二个是 man 这两个都是单数 human beings 始终用复数的好书之于人类就犹如记忆之于呢 这个 individual 也就是个人。好， they contain the history of our race， 这书啊里面涵盖着， contain 就相当于 include， 包括 include the history of our race。 很多人会念成 history， 美式英语会念成 history， history 就好了。他们包括这些历史 of our race， 我们种族的历史。 The discoveries 通常要念成 discovery， 复数叫 discoveries， 可是老外一念快的时候 discoveries， 那个 the那个耳音去掉了 ，vries， 这样 discoveries， 同时也包括这些发现，什么发现呢 ？Which we have made， 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 which 作为 made 的宾语省略掉了，以及我们所做的发现 ，and the accumulated knowledge， accumulated， 不要念是 accumulated。比较好发，也就是积累的这些知识。什么积累的知识呢？啊，也就是他下面这样说了 ，an experience 以及这些经验 of many different time periods， 许多不同时代 periods 就是时期 ，time 时间的时期就是时代，不同的时代的种种的一些所谓积累的一些知识，还有包括经验。They picture for us， 就 for us 可以放在句尾。那么 picture 是及物动词， they picture 它的宾语是 the wonder and beauty of nature for us， for us 应该是放在 nature 的后头。好，本来这句话是 they picture the wonder and beauty of nature for us， 好，这个 for us 它拿到前面去了。他们描绘出描写 picture 本来是照片或者是图画，这边是当及物动词，因为前面有主语 they， 所以呢这个 picture 在这边相当于 describe 描述 describe， 为我们描述出这种 wonder 就是奇妙 and beauty 以及美丽 of nature 大自然的奇妙和美丽。And explain 这并列连词，连接了前面的 picture 跟 explain 对等，同时也向我们解释 to us， 这个 to us 本来是要放在句尾。 And explain as many changes to us， 同时也会把大自然的 its， 也就是这个大自然的 nature 啊， nature 表示自然，大自然的时候前面都是不能加任何的 the 啦 a 啦，I love a nature, I love the nature， 都说 I love nature， I'm a nature lover， 我是个爱好大自然的人。好，同时向我们描述出，向我们解释它的许多的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变化。 Books teach us how to face and overcome difficult challenges and comfort us when we are grieving。 他说呢，书啊教导我们如何面对并克服，叫 overcome， 不要念成 overcome， 叫 overcome difficult challenges， 就所谓的困难的一些挑战啊。他会呢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面临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挑战。 and comfort us， 同时安慰我们。 comfort 本来是名词，叫舒适。So I enjoy the comfort of this room， 这个房间的舒适我蛮喜欢的，这样子。好，它的形容词叫 comfortable，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叫加个 t， 这个 t comfort 或者那个 t 啊，或者加 able。 那这个当形容词的时候不要念成 comfortable， 不要念成四个音节，实际上是变成老外是念的是通常是三个音节 comfortableComfortable 这样念。然后呢那就是安慰我们，这 comfort 当动词叫安慰，不当舒适。在什么时候？ When we are grieving， 当我们难过的时候，伤心的时候。 we grieve the death of our best friend. Grieve 可以当动词，当及物动词，就是为什么，表示伤心、悼念的意思。We grieve the death of our best friend. 朋友，我们最好的朋友过世啊，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也可以用 we grieved 加个 over。O-V-E-R, 当不及物动词后就加 over. Over the death of our best friend. 两个用法都可以。好了，当悲伤的时候，就等于 when we are feeling sad. Books can change hours of boredom. If bore, 那个 earning, 这个念出来 boredom, 这是美式音。那英式音呢 boredom, bore, 它就不会念 bore,美式叫 boredom, 英式叫 boredom。 他说呢，书啊 books 他也可以改变无聊的时刻， boredom 就是无聊。 His life is full of boredom, 也就等于 his life is boring, B-O-R-I-N-G, 他的人生非常的无聊，他觉得很烦这样子。他可以把这无聊的时刻改成什么 change A into BInto moments of joy, 变成了欢乐的时刻。They fill our minds with ideas, and even a few happy thoughts. Fill A with B, 用了这种句型。它也会充实这些书啊， the day 就指着前面的 books, 也充实我们的这个脑海、心灵。用什么来充实呢？ With ideas, 观念或是点子。这只是观念，或甚至呢，少许的快乐的思绪 ，a few happy thoughts， 它让我们的心灵呢，充满了一些观念，有一些思想，同时甚至有一些些许快乐的情绪在里头 ，like a good memory， 就像一个很好的回忆一样 ，a good book is a priceless treasure， 一本好书是一个无价的。宝藏，也就是无价之宝 ，a priceless treasure。你可以这样对你女朋友说这样的话 ：Well, darling, you are a priceless treasure。你是一个无价之宝。说这句话时，她就会倒在你的怀中，然后说一句话：“是吗？”当然了，在说之前，她已经在吃了这个臭豆腐。哇，那个味道真好玩，然后你也低头，是啊，你也刚好吃了臭豆腐，多么愉快啊。 If you find yourself bored, find 这边是不完全及物动词，加宾语反身代词做宾语之后呢，或者用一定要有形容词或名词做补助语， I find him a good boy, 这是名词，后头省了 to be a good boy。If you find, 在这个地方呢，也是采同样的句构。If you find yourself to be bored, 那 to be 省得掉了。好，如果你发现自己感到很无聊，被一本书弄得很无聊， by a book, 觉得这个书好无聊哦。怎么样呢？ That 就是定语从句，关系代词啊，就等于 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作为 regard 的宾语。Which educated people, educated, 这边是形容词，就是 people, 受过教育的人却视之为 regard A as B 的句型， as 后头放的形容词也可以放名词，我都讲过了。而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却视之为是非常重要的书，你却发现被这本书弄得很无聊，这个时候他下面就来一个命令句， You must, you 主语must 助动词省略掉了，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你可要说老实话，就是你必须要对自己诚实，这本书啊你没有好好看。 The difficulty is probably not in the book but in you， 它是这种困难，这种书的困难很可能并不是在书中的本身，而是在你自己身上，是你没有好好看，你的知识水平不够。 Often a book 往往一本书，什么书 which now seems boring or difficult. 这个是一个呢关系代词引导的定语从句啊，插在句中。他这个书啊，现在似乎看的是令人无聊，或者是困难，很难，很艰涩。Often, 往往呢 ，a book 这种书呢 ，will be easy to grasp， 是很容易可以来呢掌握的。Grasp 就代表抓住的、理解的，就是这样。这边代表 understand， will be easy to understand。And 是并列连词，连接 easy 这个形容词跟 fascinating 现在分词当形容词，所以这两个形容词是对等的，会很容易了解，而且很迷人的。什么样的很迷人 ？To read 在看的时候很容易，很迷人的，很让人呢爱不释手的。在什么时候 ？When you are more intellectually mature， 当你变得在知识层面上。Intellectually 就是在知识层面上面，这是副词，修饰后头的 mature 形容词，成熟的。当你长进，知识长进的时候，这时候你再来看这个书时，你会发觉到，哇，它并不是想象那么难，而且很有哲学的味道。这篇的文章，我慢慢从这个文章已经开始，那就是越来越有点深度了，这样子。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程度在慢慢在上升。好，我现在再把这篇文章念一下。Books are to mankind what memory is to the individual. They contain the history of our race, the discoveries we have made, and the accumulate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many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hey picture for us the wonder,and beauty of nature, and explain to us its many changes. Books teach us how to face and overcome difficult challenges, and comfort us when we are grieving. Books can change hours of boredom into moments of joy. They fill our minds with ideas and even a few happy thoughts. Like a good memory,A good book is a priceless trea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bored by a book that educated people regard as important,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The difficulty is probably not in the book, but in you. Often a book, which now seems boring or difficult, will be easy to grasp and fascinating to read.When you are more intellectually mature. Well, this lesson 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books. When you begin to read a book, you know, usually, it's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it contains a lot of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it may contain the history of our race, the discoveries human beings have made, and som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And it can offer you a lot of information. Gradually, you will become an intellectual. To begin with, when you start to read a book, perhaps you may find, fortunately, a book very easy to read. Fine, no problem. But occasionally, you'll find some books very boring and difficult to read, and you are about to give up. Don't.Because these books actually contain a lot of information that may be very, very useful in the future. Perhaps you are to blame because you don't have enough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what all the contents are about. Actually, you have to insist on reading books. The more books you read, the better...Your understanding is, and gradually, you'll find reading books of this kind a piece of cake. So, keep on reading, and then you'll be knowledgeable, and you'll understand life better. 这文章就是做这样的诠释。好，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语法重点，其实就介绍 A is to B, what C is to D 的用法。那个 what 就是连词，就等于 as， 犹如啊， 所以我马上可以造个例子 Reading is to the mind What exercise is to the body 也就可以写成 Reading is to the mind As exercise is to the body 阅读治愈的一个人的心灵就犹如运动治愈人体一样所以你阅读的多你心灵就会成长你运动的多人体就会强壮所以第二课呢第二本课第一句就采用了上述第一句型 Books are to mankind what memory is to the individual 你也可以用 as 来取代或者 what 这样的使用所以这个我就不说了第三偶尔也有人用下列两个句型取代上列两个句型就用 what sees to d 它把 what 掉在前面然后或者加个逗点 that is a to b 不过这个用法是比较少也一样的 as C is to D so is A to B 或者用倒装句型所以呢这种用法是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举几个例子可以改写整下面的一些用法 What exercise is to the body that is reading to the mind 或是 as exercise is to the body so is reading to the mind 那这个用法呢就等于 What memory is to the individual that are books to the mind 或者是As memory is to the individual, so are books to the mind. 好，我们期望呢，用简单的 A is to B, what C is to D, 或是 A is to B, as C is to D, 这样子比较好。我们今天就讲这边，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